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各位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今天呢一块儿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觉得用一首歌就能代替了。 哪首歌？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别猜别猜 别猜呢，今天怎么还聊什么呀？ 就虽然是别猜，但是你也得这个大概的知道啊，大概的了解。这有时候女孩说话呀，并不是像这个字面表面这个意思。 嗯， 比如说啊，就是这么一句话，哦，那我睡了。尤其是打出文字没有任何语态没有任何这个语气的情况下， 也没有标点符号，你也判断不出来它是惊叹号啊还是省略号， 就这么六个字，哦，那我睡了。哎，这男孩就应该怎么回复了，就是今天话题，就是女朋友说了，哦，那我睡了啊，不，那我睡觉了啊，这是六个字啊，哦，那我睡觉了，男生应该怎么去回复？欢迎大家赶紧这个脑洞大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到底怎么回复呢？先以你这一个女士的角度啊，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你说这个，哦，那我睡觉了，这六个字之后是什么状态？ 如果我会发过去这么几个矫情的字儿 啊， 那估计我心情不会太好。 哎，这心情不好了，这是一种了， 是， 这一种了。反正我觉得啊，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一就是这个情侣之间啊，或者是就算是男女这个很好的朋友啊， 嗯， 就属于这个蓝颜知己，哎， 哦， 这种关系的话，是不是最后这个都得说句晚安什么的呀？ 嗯， 是不是？ 嗯， 哎，好梦啊，这个，等等哈。 对。 但是一说哦，那我睡觉了，可能还真是有点。这真是猜不透啊， 是 女人心海底针啊，对吧？ 今天我们到大海底下去捞一捞这颗针啊。 嗯，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这里。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风雨无阻啊，致敬滂沱大雨当中啊，国旗护卫队。那北京呢前几天是下了一场暴雨，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呢也是迎着暴雨执行着降旗的任务，步调整齐划一，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叫做风雨无阻。哎呀，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军人哈。 嗯， 敬礼。 对。 嗯， 再来说一下，最近也是各地啊都是很多地方都在降雨。 哎， 那么这个辅警在大雨当中掉进了一个井中，然后呢双臂支撑爬起之后呢又坚守在井口。最近呢在这个安徽有一个地方也是暴雨突至， 嗯， 导致了部分路段积水。那么当地的这个一个叫薛格的中队辅警薛格中队辅警李亚威，他呢是推出困在积水当中的三轮车之后， 嗯， 在返回的途中不慎自己掉到了井里，于是呢他是双手撑起迅速爬出，然后啊这个李亚威就赶紧的在附近的水中摸索找到井盖，然后盖好之后他就站在了附近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 嗯， 千万不要在这个发生危险。 哎，值得我们尊敬啊。 嗯嗯， 其实看到这之后呢我突然就想起了前段时间呢咱们节目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个小伙子开着车，然后呢这个旁边是警察骑着这个摩托车下着大雨，然后给你录制视频往人警察身上溅水 啊， 诚心开车往人警察身上溅水，后来哎被我这个是吧 啊，这个公安机关给制服了， 嗯、 啊，给这个处理了， 要给他一个教训， 哎，给一处教训。其实真的有时候真的挺不容易的。你想，您这开着车，人家骑着摩托车，这个更好，人家就真的就是这个穿着正常的制服，还得去找什么警察帮忙盖好等等哈。哎呀，需要这值得我们尊敬。我们继续来往关注，来看看那这个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啊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该车呢是有两种型号，试验的速度呢是可达到400公里每小时以上。那这个复兴号呢也是将在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啊，值得祝贺。 这也应该是今天的一条大新闻了，我们值得期待一下。 对，因为它已经达到400公里以上了每小时哈。 是啊，以后出行会更加便利。 没错。 接着来说呢，哎呀，这个随着高考成绩陆续放榜啊， 哎， 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意味着很多孩子没考好啊。 谁说的？我身边收到的都是好消息。 我身边没有高考的。 啊啊。 我已经岁数大了，周围没有高考的朋友。 对，我也想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 对，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后一茬90后将要迎来自己的崭新的大学生活了。这个高考值得纪念，并非因为它有关于输赢，而是成败的背后呢，有关于成长的故事。91年的全职妈妈，93年的研究生，98年的大一新生，他们都经过了高考。想一想，最后一届90后要进入大学，什么感觉？ 因为这个时候你好不好意思跟这些90后的孩子们分享你的年纪， 啊、 你的这个年份？ 我觉得这倒没什么不可说的，我也是80后啊，是不是？ 哇， 我们之间只差了10年呀！ 对，差不了太多，差不多。 对对对。 但是你跟人家这个98年的那考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吧？这不是差10年的？ 他是90后，我是80后啊，也只是差10年呀。 好吧，继续往下看。说到这个孩子们啊，其实近百名的这大学毕业生的感悟呢，或许也能启发很多的朋友。 是， 给大家总结了很多，比如说第一点，绩点很重要，学语言很重要，当然了，谈恋爱也很重要。 所以女生的心思， 啊、 那个年到了大学阶段呢，就可以猜一下， 就可以猜不到了啊。第二个，多去图书馆，真的有宝藏。第三个，当年龄小不再是优势的时候，你会后悔从前没有积累过这个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啊。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啊，这个都是这个学弟学妹们眼里非常厉害的人。近百名毕业生的大学感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哎，我们也是摘了几句，我们觉得都挺有说的，真的挺有感悟的 啊。 比如说像这个叫就是学会计电算化专业的，这叫薛平，这朋友说的是、 哎， 大学里呢一定要去学一样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件疯狂的事情，比如说去支教，比如说去一趟西藏，走出去会遇到更好的自己。 你看， 这是给学弟学妹们的一些啊，真的是自己的经历过之后才会有的感悟。 哎，这个虽然人家学的是会计电算化专业啊，但是呢人家给出这个建议，出去多走一走，是不是啊？ 谁说人家学这样一个感觉听起来很枯燥的专业？ 我没觉得人枯燥、 啊、情趣呢， 我没觉得人枯燥，人不是多会计电算化，你背这名都不好背，肯定是里边内容非常的多呀， 好高端的啊， 土木工程业的啊。这个一位朋友也说了，最好谈次恋爱，哪怕是大四，最后三个字非常重要啊，太美好 啊、 你看看， 他一定是遇到了美好的事情。 哎， 还有呢，像这位朋友说的是，努力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要懂得感恩，懂得分享，懂得孤独，懂得治愈。至于学业和理想之外的人际还有爱情呢，都顺其自然，也不要强求。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思路了。还有啊，这个医学影像学的一位这个同学也说到了，无论是遇到什么事儿啊，学业上的困难也好，生活中繁琐的小事也罢，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在最美的年华合理规划，坚定信念，打好专业基础，勿忘初心，找寻更好的自己。 哎，他说这段话我觉得和他这个专业背景还是很贴合的。 那怎么讲？ 就是又严谨，然后呢说的又还挺感性。 哎， 很有道理啊。 又理性又感性的啊。 是的是的，来看呢， 这是的，好吧啊， 这个专业应该是和你对口了，播音与主持。这个朋友说的，说学生时期的任何坚持，只要你做到了，都会在不远的未来给你带来收获，这就是社会所无法给予你的，所以大学时光要珍惜。 这就是你看，是出自于我们专业的这种专业素质之后，哎，言简意赅，就两句话，但让你就说到心坎里了， 很到位哈。应该你也有这样体会吧？因为上学的时候一直在下苦功啊。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当年那个时候真不太懂这些呢，还。 就可能不能把它精炼成一句话或者一段感悟，但是你们确实这样走过来的，是吗？ 走过来了，但是这心里边好像也没存什么话，不太记得给师弟师妹们留什么话了啊。给师妹们可能留的是我喜欢你。就这么简单几个字啊，给师弟留的话，起开， 把机会还有，再等等， 就是这么精炼啊。再来看看那其他朋友，就是公共管理的这位朋友也说了，必须要努力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对人真诚，做事认真，心态阳光。 还有呢，这位英汉双波，哎，这个专业的同学说的是，把心放平，感恩并且享受一切经历，体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万事不必非要求一个结果。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咱们说的众多的这个学生分享里边啊，这位朋友说的是最实实在在的。 哎， 啊， 哪句？ 他说，哎，找不着了。啊，这儿你看，这儿毕业论文导师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啊，若是不靠谱，自己会心累很多。 我刚才也是同样把目光落到这儿了， 哎， 这真的是， 对，估计 说的太实在了。所以啊，看看师哥师姐们这些在学弟学妹们眼中很厉害的人，他们怎样说？ 对， 也许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你会少走一些弯路。 哎，但是有些事情啊，咱们是可以能够听到别人这个意思，能够听到别人是在劝咱们怎么样去做的，但有些话，你是听不出意思的 啊。 比如说女朋友说了一句，哦，那我睡觉了。啊， 这是另外的一门学科啊，也是很深奥，值得人一辈子去探究的。 今天的话题，女朋友说了，哦，那我睡觉了，男生应该怎么回复呢？快速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五月天的歌曲《将军令》。 谁一声下令以后，才想起呼吸你的自由，从而是习惯这种生活。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忍受但是不愿接受。历史不再赢家之手，至少我们拥有传说，谁说白纸不分不休。肩头却能承认低头，低头却能承认抬头，抬头去看去爱，却在你心中的梦。此生到尽头，你是谁？曾怎么我？他们说，就让他们去说。想被记住的那个名字将会是什么？那是对你我的是富有，在夏天你我还是顽童，爱情天说着一直写作。一首歌只是你没唱有，或者能让谁天成宇宙，谁叫你愿意听见什么。心愿从来只能折磨，为何多难找片角落，点亮你的瞳孔。战场不会放过你我，直到我们全心自我，爱是不败不朽，不到将之后你说。此生到尽头，你是谁？怎么活？他们说，就让他们去说。想被记住的那个名字将会是什么？ 声跟你说，我们的配件你依然还在等候，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天空，此外不能失去什么。此刻到永久，你是谁，要怎么活，为什么还在问为什么。生命如秋风，风中谁在问我，一生被记住你的那个名字将会是什么，你相信什么，你执着什么，你就是什么。 好的，刚才呢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将军令》。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女朋友如果说哦那我睡觉了，男生应该怎么回复。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他这个回复的方式应该不是打电话哦那我睡觉了， 应该还 是回复那几 个语言的方式， 文字、 啊、 文字哦那我睡觉了，哎就这么几个字应该怎么回复呢。 嗯我在想会不会这个时候才有突然顿悟的朋友说还需要回复吗，他不说他睡了吗。 哎 后来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以后了。 有这样，对你看比如说啊这个木头和熊他说了、 嗯、 如果你回复晚安那你就孤独终老了 啊啊啊你看 那应该怎么回复呢。 这个每个女生想要的答案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嗯嗯 我看到这朋友叫刘任性、 嗯、 他回复的是小仙女都睡得这么早啊， 小仙女 都睡这么早的， 嗯都睡这么早吗、 可能就是想用调侃一点的语气， 不直接， 然后让对方开心一下， 不直接，不直接， 夸她是小仙女啊， 不直接。 嗯 梅海他说了，我最近看上一个口红挺适合你的。哎哎 直接糖衣炮弹、啊、 这种感觉就对了、这种感觉就对了。 所以我说啊这个女生真的每个人说这句话的目的可能真的不一样，有些可能是想向男朋友撒个娇，有些可能是两个人之前的谈话可能不太愉快，所以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对方觉得哎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话题，或者我应该哎在让女朋友感觉怎么说 嗯 感觉到我的那个心呢。 对 嗯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应该结合一下上下的语境，如果这什么事真没发生的话呀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 就怕有的男生比较迟钝。 比如说啊这个我跟女朋友说了，哎我明天要和一个女孩出去吃饭了啊，你看一会儿 这话你也敢说， 就这个意思，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吗。 嗯嗯 哦那我睡了。 嗯 这个时候我要说哦晚安，可能这个孤独终老了。 是 但是前边正好说的挺开心的，说那个那哦那我睡了可能也没什么事儿，就得看前后的语境对吧。啊你看那这个其他朋友啊 嗯 饶他就说了，说宝贝对不起我错了，然后转账一千。哎你看 不要把我们女生想这么物质吧、 就可能 有的是啊什么口红， 这个可能就是说跟这个年纪有关 哦， 这是对付小女孩、就是、 哦 啊 像 我们 老 大 姐 大姐就对 那不是 老大妈，可能 应该老大姐应该更实用一点啊。 那可能就给你买条花裙子就行了。哎还有那个广场舞那鞋给你买一条，哎呦那 不能这么埋汰人。 不是怎么那怎么了。 我们首先呢我们注重的是精神上的交流、对物质上我们是不在乎的， 买围裙 别买什么都不用买，你只要这个话说到我们心里边觉得说到心坎上去了，我们就能够， 你看人家这觉悟啊觉悟嘿 我们可能这页就翻过去了啊。 对 来看看这朋友吧，我真看到一个特别不解风情，哎不是这朋友是太解风情了。 嗯 这叫 iPander 他说呢困了困了就睡，你睡我也睡，不困我陪你。 哎你看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那种不卑不亢型。 哎 怎么着生气了是吗，生气你气吧，你要不然气你要你就自己生气，你要不然你要不气的话我就跟你继续聊 啊， 是不是这感觉，其实 奉陪到底哈。 哎你看困了 其实这 困了就睡、哎、 这也是语言艺术哈，围追堵截啊两头堵， 这个可以咱们值得学习学习。 嗯 啊因为你看困了困了就睡啊啊你睡我也睡，不困我陪、你看两头都跟你说定了，就是你睡不睡都没关系。 对不对？不是我陪你，就是你要生气的话啊，你就是你的，不生气我接着陪你聊聊天。 这样的话，就是让女生其实真的无话可说。 嗯 嗯，而且其实心里边应该还挺开心的。嗯，来看刘仁姓说，他说呢，其实一般说去睡了的人，半个小时之后一般还欢实着呢。 不是没这可能， 嗯， 不是没这可能。对，尤其是就是说，这。但是我怎么觉得男女朋友之间好像那不应该 啊， 基本上就是你想这个两个人聊得差不多，是不是怎么着，现我不知道现在这年轻人啊是否还像我们当年，就是还包个什么电话粥啊 啊， 不管以什么形式，现在人可能什么语音通话了啊，但是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仪式啊，有没有这个仪式啊， 仪式感还挺强的， 就像每天睡觉前要洗个澡那感觉，就是需要不需要通个话呀什么的，我还真不知道， 确实也不了解。 你说问两个这个 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你说 你别带上我啊！ 你一说电话粥，你以为你早到哪儿去？ 好多孩子一听，叔叔，什么叫电话粥啊？电话不是一工具吗？ 大爷，你洗洗睡吧。 来看看那个不做你的小仙女说了， 嗯， 哎呀，这是一道送命题呀！ 啊，送命题不是送分题？ 对，这送命题啊。嗯， 啊，对呀、啊。 确实难度比较大， 对， 这是 怎么说可能都是错哈。 但是得结合梅姨说，结合上下语境吗？ 嗯， 对吧？来看看， 我看到这位叫爱吃面食的南方小姑娘说了， 哎， 都别说男生了，作为一个女生， 嗯， 我都觉得女生的心思很难懂。 哎呀，你说你们女士啊，就 对呀、 啊。哎呀，刚才不是说 女人都很难懂 女人心海底针吗？ 哎， 想要了解女人心，就得哎呀潜入这个深深大海当中遨游啊，找那么一根小细细的针。 是啊。 哎呀， 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啊，这个弗洛伊德家的小可爱他说了，宝贝宝贝，不要睡呀，人家想和你聊聊天嘛。啊哈，我好想好好的反省一下。哎呀，我今天是不是有做错的地方啊？再来好好这个向这个老婆大人认错弥补。 哎，我感觉这应该是年轻时候你能够做出来的事。 不能。啊， 就是你还是属于那比较大男子主义的，就是放不下身价的那种，是吧？软话不会说。 不是 啊？ 为什么就是说到这岁数了还是？啊，就是说，所以我就平时好像不太会做这种事儿， 哦，所以终于找到原因了。 不是啊，为什么不会做这种事儿呢？ 嗯， 不会招对方生气的，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啊。 对啊，主持人啊，你说你这个得平时得多会说话呀，是不是？ 哎，回家我都不想说话了。哎， 再看一个吧。 嗯 啊，这朋友叫樊佳琪，他说的也是让我们觉得挺逗的。 哎， 他说一般都是男朋友比我先困。 对，男朋友这我反过来我说啊， 嗯， 其实男士大部分时候说哦，那我睡觉了，那就是真睡觉了。 哎，嗯， 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玩的游戏，可人家继续玩游戏的，这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男士还比较直的，睡就是睡，没别的，对吧？ 不太会矫情的感觉。 我睡觉去了啊。嗯，那可能人家就真的睡觉，这聊天就终止了。 吓我一跳，你干嘛跟我说这句话？ 不是，就这个意思，就是聊天嘛， 嗯， 是吧？就可能就终止到这儿了。 是， 但是这女士们这一句哦，那我睡觉了，可能就不一定之后会发生什么了。 嗯， 这也是今天的话题。女朋友说哦，那我睡觉了，男生怎么回复？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送一首歌吧。来听一首自然卷的《天气晴》。 闭着眼睛。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一起来说的话题，女朋友说了，哦，那我睡觉了。男生应该怎么回复？ 哎，会不想到这个话题，会不会是因为你最近遇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你想通过各位征集各位的答案，然后给自己一些启发？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说的是，就是这么多人回复咱们这问题，你们的女朋友哪儿找的？ 说明天下女朋友都是一家人 啊， 就想法不会差太多。 啊、对，这 虽然说这句话出发点不一定相同，但是呢，最后被就是说最后想得到那个答案其实不会差太多。 最后想得到答案肯定是好啊，晚安。 不解风情，踢了你。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这个女朋友说的哦，那我睡觉了，男生应该怎么回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V 986。 我们接着来说资讯。 好的， 说一条科普吧。这个空调是怎样制冷的 啊？怎么制冷的呢？ 平时我们的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但是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各位科普一下。夏天呢，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那么空调是怎样制冷的？其实呢，空调的基本原理就是简单的一个物态变化，我们只需要让制冷剂在室内气化吸热，然后呢再到室外冷凝放热，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了。说的是不是通俗易懂 啊？ 很形象吧？ 是吗？ 啊， 反正我知道空调有一室内机室外机，室外吹的是热风，室内吹的是冷风。 是啊，然后人家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室内是什么样一个物理现象，然后室外是什么样一个物理现象。 可能我们更关心的是它费不费电，制不制冷。来继续往下关注吧，有些事情咱们还真得详细的了解一下。 对， 比如说啊，咱们来看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假神医啊刘洪斌不具中医医师资格。针对近日呢多家媒体报道的虚假医疗广告事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是表示了虚假广告表演者刘洪斌不具有中医医师资格，冒用中医药专家名义，对中医药声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下一步呢，也将严格的规范各地中医医药广告的审批和监督。其实这个我觉得好像确实最近啊媒体报的比较多，有两个，一个男士一个女士哈，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他会身上有各式各样的名头，他会在不同节目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就跟演员是一样的。其实但是您演这角色有点太逼真了，就是写的拿那名头，比如什么中华中医什么协会啊，什么这学会那学会， 大有来头的感觉， 哎，什么什么委员吧，什么什么这个教授，什么什么这专家，真的让很多朋友都相信了，而且一看他哎半手脸好像已经有这么一个人物，你已经相信了似的啊，所以真的 再也不能够让骗子招摇撞骗了哈。来说一下，同样是老奶奶，你看看这位俄罗斯的老奶奶，人家呢 也是骗， 与时俱进，人家靠抠图走红啊， 没错。 他说了，最爱的就是这种五毛钱的特效。这位俄罗斯的老奶奶呢，因为用绿幕拍摄各种脑洞视频走红，她的作品呢也是在中国被称为了是五毛特效短片，灵魂抠图。最近呢，俄罗斯抠图老奶奶呢还聊了聊她的网红事业，还有她未来的一个事业宏图啊，规划了一下。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做大之后啊，这你看人家这也是骗，但人家就特别可爱， 而且我们很开心被老奶奶骗呀。 但人家其实不是骗，人家就是自己爱好，就喜欢把自己可能是这个用各种那技术手段是吧，这个 PS 到这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图上，是不是挺好玩的哈，这是自己的一个爱好， 有一颗年轻的心啊。 哎，咱们来看看厉害了啊，孕妇啊，这个800米跑2分21秒。今日呢，美国的田径选手啊，是在举行的这个全美锦标赛当中，挺着4个月的孕肚跑出了2分21秒40的好成绩。2014年呢，他就怀着34周的胎儿呢，以2分32秒13完成了800米的比赛。今年呢，他还比比3年前的成绩呢提高了10秒。 这个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个奇迹。 对， 但是不能模仿 的，这事儿还真不能模仿啊。 因人而异的是。啊，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也是健身方面的，骨科专家自用的颈椎康复器。试一试的话，也许1分钟就会有效果。首先要做一个小测试，就是当您的头轻轻后仰，然后呢，尽力向左转，再向右转，有没有感觉到酸疼和僵硬？ 哎呀， 那你就要跟着我做这5个动作了。 首先是前屈后伸， 哎，前屈后伸， 哎，然后呢， 嗯， 大概就是脖子吧， 嗯，对，嗯， 然后呢，这个旋转脖子， 嗯， 然后呢，望向你的脚跟儿，嗯， 哦， 然后再来一个回头望月的姿势， 哦，这个好，哎， 哎，再做一个雏鸟起飞的动作，最后一步是摇转双肩， 哎呀， 这个，可能要配合视频了，光这样说的话，可能很难形象的对应上啊。 对，这作为一个广播节目，可能圆圆这做半天啊，大家都看不见，但我真想给他这。就照张照片给他发到这个咱们公众号上， 是 啊，太形象了， 嗯，但是应该是很有效。 你再给我做一那雏鸟起飞那动作 大鹏展翅有没有？ 人雏鸟起飞不是大鹏展翅， 嗯， 这啊， 确实应该人家说了，如果你照着做的话呢会很有效果的，所以坐久了的朋友建议你赶快起来活动活动， 哎， 嗯， 但是提示大家就是在颈椎有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动，就是一定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啊， 哎，是的， 哎，再来看看啊，竟然有人呢还对硬币手表过敏，真的吗？我就有点儿， 哎哎，是吧？ 基本上戴手表的地方啊，就是一出汗，而且你会发现我运动完之后， 嗯， 比如每天晚上运动完之后照镜子，浑身就是那起那种小红点儿，就不是小红，那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出完汗之后洗完澡就没事了 啊， 就是它一招土啊， 一过性的是吗？ 啊，对，一招土啊就过敏了，就满身的就起红的，对对对。 那你 脖子也会，可能你对灰尘过敏，你看有的地方就是只要一接灰尘，接触灰尘，就马上就起一些红的东西， 嗯， 包括手表啊都会起啊。 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对什么过敏， 嗯， 也有朋友说到了， 嗯， 说会对一些咱们可能想不到的东西它会过敏，比如说像手表之类的， 对毛豆过敏，对花生过敏， 那就不叫事儿啊。 烤串我也过敏。你端过来试试来看看啊，这个咱们今儿说的是对硬币手表过敏的人，真的吗？啊，有人真的会对金属过敏，您信吗？在这临床上导致金属过敏的东西呢包括金属纽扣、皮带扣、手表、硬币等等，尤其是在夏天更加严重，因为汗水中呢化学成分呢例如这个盐离子会使这些金属元素更加的活泼，也就更容易渗透进皮肤了， 哎， 那这么说的话可能我过敏的东西应该是就像土类啊这种灰尘， 嗯， 可能跟那手表没关系，可只是这儿戴了一手表影响自己这皮肤和这空气接触了而已， 对 对 对，对 吧？但是真有人 真的过敏比较严重的话，嗯，你可以去医院然后做一个相关的一个 皮试， 哎，对，测试一下啊， 哎，没错啊，嗯， 继续来说这个事情呢，是外国网友征集了一批主人和家里的狗狗的合影， 嗯， 拍摄的内容呢就是主人抱起他家的就是狗狗小时候的小狗狗啊， 哎 啊，抱起小狗狗，然后呢再到一年之后再抱起家里面已经长大成狗的那个大狗狗， 嗯， 然后进行一个一年的前后对比，看过照片之后很多人的评价都是家里狗狗真是长势喜人呐，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嗯，比如说在一年前的时候就是像手里边抱一小玩具一样吧，就轻松的举起来了。 嗯，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男士同样是一个男士，同样一条狗啊。 嗯， 抱着他的时候，基本上快看不见那男的了。 对对对， 就特别好玩，特别大的一条狗了。 对， 嗯， 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照片。其实呢，很多就是养这种大型犬的，容易有一个很明显的前后对比。 对， 如果是家里是小狗的话，其实呢对比不是很明显。 哎， 但是可能是在体型上、胖瘦方面会有变化。 没错， 嗯， 而且尤其是这样，就是像那种大型犬啊。你还真得自己啊，首先得人高马大点儿， 哎， 因为我一个朋友将近1.9米，他家那边牧他都快弄不了了，而且尤其喂的又肥实， 嗯， 见你又兴奋，这一扑啊，有可能给你扑一跟头， 直接扑倒。 哎，对，那还应该还不算是特别大的这个一个狗呢哈，再来看看同样是这个狗狗啊，一年一度的索诺玛。这个马林博览会啊，这世界最丑的狗的大赛啊，在美国，加州已经举行了。那在这里呢，各种这丑狗云集啊，经过严格的筛选评比，这冠军呢可获得$1500的奖励。该比赛的总裁呢也说到了，说比赛呢是有两个主要的标准，第一个是狗长相的丑陋程度，第二个是狗主人对他们的关爱。哎，过去呢人们就往往喜欢啊向众人去展示，哎，我这狗狗你看多漂亮。而在这个马林博览会上呢，也是越丑的狗狗人气越高啊。这个比赛的这个执行长官也说到了，说这表示着无论他们多么不完美，他们都是可爱的，都会被领养，而且呢能成为任何家庭的一员，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哎， 嗯， 对，人不嫌家中的狗狗丑啊。 但是说实话啊，就咱们就看这一张照片啊， 嗯， 哎呀， 就是 不好说， 猛的一看确实心理上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不好说。 对，但是他成为你家庭一份子之后，可能你就真的是他无论长什么样你都会爱他。 你确定就是他是这样，你长得在你放在家里不害怕吗？ 我可能不会选择把他买回家。就 你确定你不会拿他刷碗吗？ 啊 你不会觉得投一下一个这个 嗯 啊挺好玩，也有一种另外一种味道。 对对对，哎呀，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嗯， 哎， 什么样的狗都有人喜欢。 对，嗯， 继续来说吧，这个是公路打架不用脚， 公路都能打架了 啊？对呀，啊，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小时候看《动物世界》那个， 啊啊，动物 有一个镜头， 啊，我以为是在大马路呢，站起来打架， 就是公的路啊。 哦， 最近呢，在这个 跑车的那种， 不要再给我打岔了。 啊， 最近美国呢，这个。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像机拍到了两头公鹿打架。 嗯， 画面当中呢，打架的这两头公鹿并没有用鹿角来顶对方， 哎， 而是站起来用前蹄互吹对方。 嗯， 网友说一定是两头有故事的鹿， 没准闹着玩呢。 就想起小时候看《动物世界》那个袋鼠打架的那个镜头 啊啊，特别好玩，就像两个人在打拳击是吗？ 感觉背景音乐都响起来了。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吧。女朋友说了一句，哦，那我睡觉了，男生应该怎么回复呢？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哎，你说要是答得不好的话，会不会这首歌就很应景？ 什么歌？ 当爱已成往事。 很有可能，我跟你说， 嗯， 啊， 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安慰一下已成往事的朋友。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是恨意，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岁月中，我无影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也。 往事留在 将往事留在风中。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周华健和辛晓琪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这里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啊。今天聊的话题，说说女朋友说那句“哦，那我睡觉了”。男生应该怎么回复他呢？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 哎， 可是呢，因为我不懂怎么回复， 对， 所以就没有然后了。 嗯， 来看看这位叫刘宇的朋友说，他说睡什么睡，起来嗨。 对，不能睡。 嗯， 对吧？ 那得看你们俩，你们俩平时到底谁说了算了？ 喵甜他说了，为什么这么麻烦？晚安的意思不就是好了好了，行不聊了，我去打游戏看小说刷微博追剧的潜台词吗？没有吧，我还真的好像就是很，我记得好真的不是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事儿，就是其实说晚安之后啊，就可能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哎，但我好像就真的是晚安就是晚安，就比较实的那种， 哎，所以你没有女朋友。 不是，所以我就好像跟谁说话都就人家都不爱理我，是因为我好像就是不识趣儿。人家说那个明儿你是不是还得早起呢？我不早起，不顾及我，不用顾及我，好好聊。 不解风情啊， 哎， 这样的人 聊不懂， 谁来跟你 聊 啊？ 聊不懂啊。 俊说了，他说呢和女朋友吵架，他说他要睡觉了，我说睡吧。半个小时之后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呢就是好像还说了一句挺狠的话，最后呢不用哄，自然就好了。其实就是说要说再见，但其实人家还没想着说结束呢，还想让你再陪他一会儿。 就其实就等着你得好好哄两句呢， 啊。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这上半时段加上下半时段说了这么多了，最厉害的就最让人感动的，还是这位朋友。 怎么说？ 哎，这个杨丽莲梦露小姐她说了，说这个乔乔啊，这是标准答案，给咱们发来了一个截图。哎。就是他说，就给人问这个，这个问你啊，这个你女朋友要是说这个，那我睡觉了，你该怎么回复呢？ 啊， 男孩说了，我在楼下。第一个，哎，让你，哎呦，这一下，你还生气吗？可能就好多了。 但是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啊，他那个时候能马上在楼下吗？ 哎，就是万一要真在楼下呢？ 一 点气儿都没有了。 哎，这个我作为女性哈，我想说，这个绝对，如果他能做到，说到做到的话，绝对是。应该说， 我觉得做不到也没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家还有第二句呢。那个你的购物车帮你给清空了啊。哎，怎么不是，关键这个清空也得看是怎么清空法。你要是都给删了的话，可能这个还真得孤独终老了。但是要，哎，都给买过来了。哎，我记得是谁来的？ 谁啊？ 好像还真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我还真不记得在节目当中分享没分，而且是不 是 你是 真实的一个朋友的， 真实一朋友跟我说的，就是说她男朋友给她这个清这购物车，咔就全给买了。然后那女孩说，我其实这些不是想买，我是对比要买哪个，然后全给买回家来了。就是很多重复的东西都给买回来了。挺有意思的。 哎，但是这一辈子有人为你做过这么一次，应该也是挺可以载入史册的吧。 就我觉得这就这种就是什么这种有钱的账号是不能互用 哦哦哦， 就到时候万一有危险怎么办呢？ 别给自己找理由了。 一般都你们用你们的，我用我的，我不用淘宝。 不能再打击你了。 我对我不会用网购。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那句我在楼下，真的足以打动一个人。 你看看，就不用清购物车，你那意思？ 对。 哎，要说我们八零后，其实还真是啊，真的是。 多么容易心软呀！ 哎呀，最好你还得捧上一束鲜花，拿着一百万块。 那剧情有一点老套了，就这一句话足以顶万句了。 哎，没错，哇塞，我居然让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说老套，我得多老了！哎呀，气死人了，气死人了！啊， 小心我再打击你啊！ 微凉绚烂，他说了，怎么这么早睡觉啊？是不是不舒服了？生病了？怎么了？不开心吗？等等等等。 哎，你不觉得就这样的一番对话，就只适合于发生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就只适合发生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就是小情侣之间， 是吗？ 嗯， 哎，你说就到咱们这岁数，是不是应该不说这种话了？ 到你们这岁数，反正说的少。 那我们这，就哎呀， 我还是可以和九零后和零零后聊聊。 怎么感觉聊的我有点这个春天来了的感觉啊？就感觉哎，真好，真好，年轻真好， 小火苗又复燃了， 真挺好，年轻真好啊！哎。这个李铁蛋也说了，说每个女孩其实都不会拒绝陪她聊通宵这个那个男生吧。 嗯 啊， 对， 谁有跟我们聊通宵？ 男生女生之间的爱情是这样的， 真好真好。 还有呢，你看这位叫 Rolling 的朋友，他说呢，我觉得啊，女孩子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我有点困，但如果你想继续聊的话呢也可以，总之就是快哄我睡觉的意思了。 哦， 所以这个话题还是不能终止的。 哎， 男生就必须得体察到女生那个微妙的小心思。 你说我们多累啊！一碗清愁，他说了，你给我发一个哦字，我还会继续的和你说话。可是我发一个哦字，你就没有然后了。 哦， 哦， 好委屈呀！ 确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当你去收，就是比如说。每次就我想给你说什么话的时候，对，基本上都是上午发完下午回，下午发完晚上回，晚上发完第二天早上回，这种就是对方非常不在意，无所谓，就是没有什么感情啊，什么友谊都没有。 别让领导听到，一般咱们这都是谈工作呀。我要是这样的效率回复你的话， 对呀，就是这意思。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圆圆这个明天早班怎么样的时候，哎，一定是上午说完下午回，下午说晚上回，晚上回完之后第二天早上直接见面说了， 甚至不回啊。 对，所以说这个在乎不在乎一个人，到底两人关系怎么样，其实这回复的时间和这个就是你的态度真的挺重要的。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哎， 一个傲字。之后可能愿意跟你聊天的还会继续说，也不能说人不愿意，比如人手头在忙着的时候，或者没把你当成特别特别重要的人的时候，闲聊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回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有两点吧，今天聊了这么半天，第一个就是当咱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首先要感受到别人的心情，别像我似的大晚上人说，哎，那个您是不是该休息？不用，不休息，我可啊，你甭管我可不休息，咱们 不解风情。 哎，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当我们回复别人聊天的时候，其实也应该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啊，尤其是像这种女朋友这种啊什么，哦，那我睡觉了啊，这种赶紧的想想辙把人哄高兴了。 哎，其实我是找到一点原因， 您说， 就觉得咱们都说成熟的这种 标准 恋爱的关系，爱情的关系应该是对等的，两个人是平等的哈。 哎， 但很多时候爱情当中是不平等的，所以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感觉一方掌握着话语权，另一方要去拼命的哄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哎，总之啊，其实我觉得每对情侣之间啊，都有自己的那颗小解药。哎，都有那颗后这个缓解丸， 总有一句话可以化解它。 没错，好吧，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祝没有情人的赶紧有自己的女朋友吧。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